出现问题的。What a pity， 这个现在表达的实在是太遗憾了。一般现在已经不这样使用了。我们说 What a shame， 太遗憾了，或者 It's too bad。那么各位听众在使用 comfort other people， 安慰别人的时候要注意，比如人家说 Well, somebody passed away， 我们家的某位亲属过世了，大家千万不要使用 What a pity， 太遗憾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只能说 I feel sorry for that， 要注意自己的语感。 I feel sorry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感到很抱歉。那这里更好的一个表达表示太遗憾了，应该使用 What a shame you're not going to Brighton， 或者是 That is too bad you're not going to Brighton， 是这样的， 表示这种遗憾之情。 对， Never mind, it's easy enough to get there. You can take a train from Victoria Station. It only takes 55 minutes to get to Brighton. I suggest you catch the 7:55 a.m. on the 5th.That will get you there in plenty of time for the opening session at 10. You can have breakfast in the buffet car on the train. 这一位对他照顾的还是蛮周到的，想得很周到。对，非常详细。Never mind, 甭管了。这个是我们口语中常用的一个，而且语气就是这样。Never mind, 别管了。It's easy enough to get there. 去那儿是非常容易的。You can take a train from Victoria Station. 你可以从维多利亚这个 station 就离开。It only takes 55 minutes to get to Brighton. 那么要注意，花某人多长时间到某个地方。It takes some time to do. 例如，花我五分钟到达这个超市。It takes me 5 minutes to get to the supermarket. 花我五分钟到大学。It takes me 5 minutes to get to the university. I suggest you catch the 7:55 a.m. on the 5th.那么我建议你乘坐5号的 7:55 a.m. 他没有说别的，实际上代表早晨7:55的 train 火车。那么大家知道，在英国这个地方，火车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交通方式，而且相对来说比 bus 要便宜得多，所以很多人都会乘坐这个 train。 那对于许多住在伦敦郊区外面的人来说呢，经常上下班乘坐的也是火车。 啊，您提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单词，我们叫乘坐不同交通工具上下班通勤的人叫 commuter， C O M U T E R， commuter， 也就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每天上下班的人。也就是工薪一族吧。 对，应该是工薪一族。例如我们如果现在住在昌平这个地方，有可能应该可以使用 commuter 这个词了，乘坐我们的 city train 城铁。That will get you there in plenty of time for the opening session at 10. 那么你会有足够的时间到达那里，可以参加10:00的 opening session 开幕式，那么就代表不会错过的。You can have breakfast in the buffet car on the train. 那你可以在这个餐车上吃这个早餐。要注意，吃早餐以后不要使用 eat， 我们要用 have。吃中餐叫 have lunch， 吃晚餐 have dinner， 这是三个吃什么东西。那例如喝汤的话，我们也用 have soup, eat soup， 但不要说 drink soup。 have soup, eat soup。这里面的 car 实际上是它代表车厢吗？是表示餐车。 对，就是代表餐车。也可以有人管它叫 diner car, D-I-N-E-R 这样的使用。 dining car。那王老师，如果说我建议你做什么什么，就是使用 I suggest you do something 这个句型吗？ 对，直接用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 I suggest 一个固定的表达，建议某人做某事，直接 you 后面接出来的一个动词原形。 很多细节的部分我们也已经学到了。 How will I find the conference center?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我的 conference center 会议中心呢？ I'll contact one of my associates at Sussex University, Dr. Alan Darden.He'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and show where your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are. 这位教授或者这位学者的话，他的这个往来，他的关系还是比较多的。I'll contact one of my associates at Sussex University, Dr. Alan Duggan. 那么我会联系我的一位同僚，就是 Sussex University 的，他的名字叫 Dr.那么大家要注意，在国外称呼 doctor 或者是 professor 的时候，如果一旦他有了 title， 我们叫头衔，就不要再使用 Mr， 因为会造成人家的一个不高兴，因为会认为你对他不尊重，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这个人的头衔是 professor 或者是 doctor， 某某教授、某某博士，尽量使用 doctor 或者是 professor。那么在这个 doctor 和 professor 出现之后，也会有一种矛盾，就是很多人喜欢被称呼为 professor， 而另一些人喜欢被称呼为 doctor。那我们就要注意 ，How should I address you？ 我怎么样称呼你呢？用 address， 千万不要对别人表示出蔑视，因为 Mr.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代表蔑视了。 嗯，看来本来觉得应该是很礼貌的一种称呼，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呢，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那当不知道如何称呼对方的时候呢，我们最好问这样一句话 ：How should I address you？ 对 ，How should I address you？ 接下来有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他向对方的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But how will I recognize Dr. Doggan？ 嗯，这个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改变的一个句式。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简直是太好了。那么就是代表 Thanks in a million， Thanks a million， 我们常说的一个多谢了，简直太棒了。 But how will I recognize Dr. Doggan？ 我怎么样能见到他或者认出他呢？ Recognize 在这里是认出的意思，是吧？ 对。 接下来有说 You recognize him immediately， 你立刻就可以认出他的。 Immediately 代表立刻， at once 马上。 那为什么呢？ He's very tall， about 6 feet 4 inches， and has a lot of red hair， and is always smoking a pipe。 俨然一副福尔摩斯的样子。 是啊， He's very tall， 个头很高， about 6 feet four， 那么就是6英尺4英寸，那么这个个头的话应该是1米8多了吧。 And has a lot of red hair， 而且还是红头发的，在其他国家的话，这个红头发还是一种特别的标志。 And is always smoking a pipe， 永远都是在抽烟斗的这种状况， 很潇洒的样子。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your report， just let me know。I've one or two recent papers from MIT that you might find interesting.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m? 那么这位同事还建议他 ,If you need any help with your report, just let me know. 要注意 ,let me know. 注意他的表达 ,T 是不发音的 ,let me know, 请让我知道。I've one or two recent papers from MIT that you might find interesting. 这里我有1到2个论文来自于麻省理工的 ,that,是一个定语从句 ,that 代表前面出现的 papers, you might find interesting, 实际上这个句型原来是 you might find the papers interesting, 这里把 papers 提到前面去了，所以定语从句直接要说成 that you might find interesting,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m? 想见到他们吗？要注意连读 would 和 you 连读成 would you, 而不要读成 would you?所以如果问你想吃点什么呢，直接问 What would you like？ 那前面的 that you might find interesting， 这个 might 是对方对他的心理的一种猜测。 对， 也许你会也许你会感兴趣，是吧？ 是的。 OK， I certainly would， 为什么他这里要用 would 呢？ 当然会了，就是代表我读的那种情况下，一种虚拟是100%会这样的，那么就代表对未来的一个猜测。 I certainly would。 Right, come into my office then. 这也许是他的一位领导啊，系主任什么的。 对，那么这个地方 right 很注意了，就是英国的一个特点。好的 ，Okay, come into my office then. Yeah, 到我的办公室来。 对，来一趟吧。 好，这一课的重点语法现象呢，叫做不定式的被动形式。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也请王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我们的不定式就是说，例如在句型中71页，它体现了 He asked to be given more work to do， 那么他要求前面的地方是一个主动语态，被给更多的工作，直接这个地方就换成一个 be given more work to do， 直接把它改出来。那么它有一个主语的表达，大家看一下 It's an honor to be invited to your party， 那么这个地方能邀请你们参加晚会是非常高兴的。这里的不定式被动语态就是 be invited to your party， 那么这是一个由 it's an honor 变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就是必须要说成 be invited， 要不然正常我们说成 well I am invited to your party 就可以了。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不定式的被动语态形式还有其他几种现象，那么希望大家课后呢仔细的阅读一下。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汪老师为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课，在购物城。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2, at the shopping mall. 为了帮助您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内容，我们先请您听一段有关问路的对话。 Excuse 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shopping mall? Oh yeah.Take the subway for 7 stops to Main Street, then change to bus number 101 to High Street. Walk down High Street and turn left at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Go straight ahead and you'll find the shopping mall on the right. Okay, take the subway to Main Street, then change to... Bus number 101 to High Street. Okay.Change to bus number 101 to High Street. Walk down High Street and turn... Left. Yeah, turn left at the first traffic light. And the shopping mall is on the right. By the way, the shopping mall is far from here. You'd better take a taxi. Oh, okay. Thanks a lot. You're welcome. 您复习的怎么样？能够都听懂吗？在对话中，那位问路的男士要去什么地方？对了，他要去的是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的意思是购物城。好，现在我们就来学习在购物城里要用到的一些英语表达法。售货员见到顾客会问 May I help you? 您要买什么？ May I help you? 顾客想看看某件物品，可以说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shoes? 您能给我看看那双鞋吗？我们用Could you show me 加某件物品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shoes? 我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shoes? 您注意到了吗？售货员说了 May I help you 之后，顾客说了一句 Yes, please. 好，我们再把这两句话说一遍 May I help you? Yes, please.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shoes? 售货员还会问您 What size do you take? 您要买几号尺寸的 What size do you take? What size do you take? 我们来向大家介绍几种尺寸的说法。小号是 Small, S-M-A-L-L, small. 中号是 Medium,M-E-D-I-U-M, medium. 大号是 large, L-A-R-G-E, large. 特大号是 extra large, E-X-T-R-A, extra, extra large. 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 S-M-L-X-L,这样的标记，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学过的 small, medium, large, extra large 的缩写形式。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顾客试穿之后可能会说 It's a bit too big. 有点太大了。 It's a bit too big. 若是说有点太小了，则是 It's a bit too small. 如果问某件物品多少钱，该怎么说呢 ？How much is it? How much? How much is it? 回答可以是 $40. 四十美元。 $40. 顾客听了价钱之后可能会说 ：“That's too expensive. 太贵了。 ”Expensive. That's too expensive. 那么便宜用英语怎么说呢？ Cheap, C-H-E-A-P, cheap. That's cheap. 我们可以问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有再便宜点的吗？这里用了 cheaper.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售货员可能会告诉您 That's the cheapest. 那是最便宜的。这里用的是 cheapest. That's the cheapest. 如果说这是最贵的，则是 That's the most expensive. 好，我们把这几个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How much is it? $40. That's too expensive.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That's the cheapest. 我们再来做一遍。 How much is it? $40. That's too expensive.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That's the cheapest.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售货员还可能会问您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您喜欢什么颜色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 want a green sweater in extra large. 我想要一件特大号的绿毛衣。Sweater 解释为毛衣。In extra large.特大号的。 I want a green sweater in extra large. I want a green sweater in extra large. 当顾客选好了物品时，售货员可能会建议说 Please try it on.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请试一下，试衣室就在那边。Try something on. 试穿。The fitting room. 试衣室。 Please try it on.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Please try it on.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好，现在我们来用学过的内容做两个练习。首先，请您用 Could you show me something 来造几个句子。我给出物品的名称，请您用英文把句子完成。例如，我说那双手套，您就说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gloves? 您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那条裤子。 Could you show me that pair of trousers? 一些毛衣。 Could you show me some sweaters? 那件大衣。 Could you show me that coat? 我们再请您参照 I want a green sweater in extra large 这个句子来造几句话。第一句，我要一件小号的红色大衣。 I want a red coat in a small size. 我要一件中号的蓝色衬衫。 I want a blue shirt in a medium size. 好，练习就做到这儿。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本课学习的其他重要内容。 May I help you? 您要买什么？ What size do you take? 您要买几号尺寸的？ How much is it? 多少钱？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您喜欢什么颜色? Have you got anything cheaper? 有再便宜点的吗?最后,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课中出现的三个辅音。 Mall, medium, nice, on, long, anything.Okay, Julia, shall we stop here today? Sure.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